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倪佳伟，今年21岁。我经历过最绝望的事情，就是在有一次英雄联盟灵活组排上，当时是白金一进钻石的那个晋级赛，结果我进去之后选了一个船长，然后他们四个人集体打字问我说：“船长，你经历过绝望吗？”我当时内心是有点崩溃的，我说：“这是咋的了？”我说：“啥情况？”他们说：“我们四个是四黑，我们要挂机坑你。”然后我说：“哦，那你们挂吧，我会举报你们的。”后来进去了之后，他们四个果然履行了诺言，都没有动。我当时内心是非常崩溃的。然后后来直到1分20多秒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算了，别逗我了。”然后他们都出来了。其实那会儿内心还挺开心的嘛，但是最少感觉在此之前内心还是挺绝望的。小愿望就是希望学校呢能再建两栋宿舍楼，然后那个啥，英雄联盟就上个王者啥就行了。 Every child in Valorant has heard the tale before about the cursed mommy boy who felt his heart no more. So sad and lorn, the helpless lad, Amumu was his name.Ventured out to find a friend and learn about his bane. What he had done, too late it was. dance for him, for them, the evil curse had won. The anger and the anguish overwhelmed his fragile soul and caused a wicked tantrum that he never could control.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欢迎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好久不见杨帅，活力满满的回来了。 是的， 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呢，真的有好多的实力歌手来踢馆。 其实我都一直有关注 啊，对，但是今天你真的算是捞着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有播出过实力歌手来踢馆的上集，你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吗？今天我们要播出下集了，我们再一次欢迎昨天已经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范贾军，欢迎贾军。 欢迎欢迎，好。 嗯，跟大家多说两句，打个招呼。 对，大家好，我是范贾军，是你们昨天听到那个好听 好 好听歌声的演唱者。 我昨天听的时候，就我听的是声音嘛，我觉得有点像杨宗纬。 对，因为他是在这个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的节目当中和杨宗纬一起合唱过的选手， 是的， 厉害了， 实力强劲的哈。 是， 而且因为昨天呢，贾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聊了一聊自己的音乐经历， 是的， 那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一开始呢，今天有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我超级喜欢，因为昨天我们演唱的三首歌曲其实都是 男生的， 哎，对对，是的。 今天这首是女歌手的作品， 而且是我偶像的。奶茶 的怎么理解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歌吧。 是 啊，为爱痴狂。然后我唱的这个版本是金志文来改编过的。然后我觉得金志文是一个特别棒的作者也好，音乐人也好啊，我觉得他把这个歌改的完全不像我之前理解的那个 歌，和奶茶的版本完全不 像。哎，对对对，然后特别劲爆，然后 是 让我唱起来也特别的那个 带劲， 哎，特别给力啊。 是 啊，有感觉哈。 是。 是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有好多新老朋友已经来了，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找到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 是的，你也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欣赏到今天音乐爱好者范贾军的出色表现。那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欣赏这一首哇特别带感的《为爱痴狂》。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昨天已经来过了的，今天再次大驾光临的范贾军，欢迎他。 是的，要实现中国梦想，哎呦，张良梦想成真 ，Power 101 Sky 高飞路远856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然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今天给贾军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特别是昨天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又来到直播间当中， 肯定是被圈粉了。 哎，是的，接下来这首《为爱痴狂》之后，希望大家666和小礼物都可以走起来哈。贾军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为爱痴狂。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 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想要问 感觉我们这个我们直播间的顶棚要被掀翻的感觉， 真的好嗨啊！感觉就在演唱会的现场。 是，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会不自觉的可能把这个收音机的按钮稍稍调小一点， 是 因为声音的这个穿透力的确是太强了哈。 对， 我们还是把贾军先请回我们的访谈区来，一起再聊一聊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不知道刚刚欣赏完了这一段精彩的表演之后，大家的心情是怎样的？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会觉得说，哇，这个电台在干什么？要告诉大家的是，您刚刚听到的不是 CD， 是我们现场的一个 live。 是。 挑战新歌声就是为众多的音乐爱好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你也想像范贾君一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唱的话，也可以赶快到碗里来跟我们联系哈，发送自己的个人的简介加上一小段演唱的视频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如果呢您没有在北京地区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的链接发送给我们，也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但其实这一次贾军是专门来到北京参加我们节目的， 哎，是的，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的感谢一下，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哈，特别的带劲儿。哎，你身边的人听完你演唱，给你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是什么？除了好听， 他们说会让耳朵怀孕。 哇， 这是女孩的一个形容词 啊。男， 我同意，我同意，是确实非常的好听啊。 是， 其实昨天我跟大家介绍过，贾军呢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儿。他毕业之后呢，也一直是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着自己的音乐道路。 是的，是的。 但其实今天大家更想感兴趣的就是，我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星光大道》，哎，我想和你唱等等等等，包括像《中国好声音》，其实昨天也有准备了一首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歌曲给大家。 是的，是的。 我们就从最遥远一点点的《星光大道》开始讲起吧。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呢？ 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嘛，然后那个刚毕业，然后看了《星光大道》之后，因为2005年是第一届《星光大道》，然后第二届呢，然后我觉得我也要参加哈。 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现象级的综艺， 非常火爆。然后 对， 就是让 合家欢，每天晚上大家都不出门，都窝在家里，在那里排。 对对对，是。然后当时呢，就是自己也有一个梦想，因为当时在北京上学嘛，刚毕业之后说，哎，我喜欢唱歌，然后我也想上这个舞台展示一下。 对 啊，当时报名其实、蛮坎坷的，然后报了两次， 就是导演面试。 哎，对对对，最后一次是在这个卫国中学吧，就在在公主坟一带。然后去了之后呢，带着我的同学去的。然后面试呢，有好多好多的人。当时因为年纪还小嘛，第一次参加，然后也没有什么经验，反正就豁出去了，来吧，就唱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当时唱什么歌啊？ 当时第一首歌唱的是这个 2005年了， 爱如潮水， 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哇、哦、因为好多年，这么多年，但是我记得家乡美唱的一首草原歌曲叫传说。 传说、 对对对， 是蒙古族小伙吗？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准备了一首小号，因为当时小时候吹小号的。 哇，还是有才艺在的。 哎，对，吹小号。 然后呢就去周赛。 对， 周 赛 冠军。 周冠军是我意想不到的。然后就是当时宣布说，获得本期周冠军的是来自内蒙古的范家俊。就是那个 表情包，表情包。 哎，对对，就是那个，哎，怎么会是我？就是根本没有想到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是小小的太阳，张宇的小小的太阳。然后我上去的时候，因为侧目有那个摄像师嘛，他就提醒我说，哎，哥们儿，应该差不多是你了。 对， 哎，他给我鼓励。哎，我说谢谢啊，我说我肯定努力。 你知道，因为在我们这种电台、电视台哈，其实谁的耳朵最好使、听感最高？导播老师、摄像老师， 是， 因为天天见。 对， 那个哪个选手呢，几斤几两都可以看得出来， 半专业级别了都。 是，一般像我们节目通常唱的比较好的时候，导播老师都会哎特别认真的给你切话，或者站起来鼓掌啊什么之类的。 是， 是，贾军就有这样的风采在。所以说呢，哎，铁定就是你了。那其实周冠军哈，我们觉得说哎具有一点专业实力的话，其实也还 OK。但这个月冠军确实是比较难了。 是， 而且你是有走专门，比如说个人特色一点，还是说当时同组的一些其他选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类型呢？ 当时我选的是，其实大部分都是通俗歌曲，然后也只有一首是草原歌曲，但是月赛的时候我还没选。我换了一首歌曲，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吧，应该再选一首草原歌曲，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因为当时有一个民族的，是一个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组合，然后唱通俗，然后还有一个叔叔级别的组合是来自新疆的，当时、就 是、都 是 少数民族的， 是在新疆当地的汉族人， 但是等于说全国各地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 对，结合在一起，但因为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歌，怎么样去选，反正就是毛头小子一路瞎撞嘛。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呢，事实证明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声音还是可以征服别人的，对吧？ 这个声音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刚刚如果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发现贾军已经把麦拉到了快到腰间的距离了。 是， 我这边的话筒已经是可以拉到极小了，但那个穿透力依然还是在哈。 基本功特别扎实。 对，刚刚有提到说草原歌曲嘛，包括昨天也跟我们聊到说，其实回家了之后也有慢慢就是说唱一些草原，唱一些通俗歌曲。其实今天贾军给我们准备了自己的这个私藏的歌单，当中也有一首草原歌曲， 是的， 应该对你是有特殊意义的，就是腾格尔的 父亲 的草原， 母 亲 的 河。 哎， 这首歌曲自己有演唱过对吗？ 有，而且在家的时候经常演唱，因为当时在北漂嘛，那个时候不能唱关于爸爸妈妈任何歌曲， 一听就眼泪。 对对对，像母亲。你如雪，哎呀，那个以泪洗面。 父亲，我的 老父亲，哎呦，我的天哪， 掉两行泪。 对对，然后尤其就是到后期，然后筷子兄弟唱的那个父亲， 父亲， 哇塞，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 啊、 特别淘气啊，我爸我妈恨不得一天打八遍那种，哎。然后那炉钩子啊什么就各种棍棒底下出孝子，其实就是我。而且我在北京上学，然后我说了嘛，很不听话，但淘气哈、啊、不是那种惹是生非，而是那种很淘气， 很多男孩都有这样经历，说到淘气两个字、他们就会心一笑。 哎，对，我相信 你懂的， 肯定这个 会心一笑。 然后在自己觉得在北京漂泊一个人，然后苦也好甜也好，都是自己去打拼嘛。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因为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一个母亲和父亲对孩子的期望，和对盼望孩子能够哎早日归来，跟我们一起团聚，这种把祝福带给孩子，希望孩子发展好了再回来，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这首歌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也不能唱啊，当时 特殊的存在，现在可以唱了吗？ 哎，现在可以唱 了。那我们先听腾格尔唱一会儿。 OK。 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哎哎，父亲的草原， 爆灯了，真的是 为你转身。 是哈，这是来自腾格尔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蒙古族小伙范甲军给大家带来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但是可以看出草原汉子的那种血性阳刚的感觉都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更想聊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的《我想和你唱》这其实也算一个现象级的节目了。 是的，是的， 其实算是音乐节目当中比较开先河的，因为直接就是把粉丝跟自己的偶像请到同台上去合唱。 是， 所以那天你跟杨宗纬合唱的时候，哎，怎么样？他人怎么样？ 人怎么样啊？ 就是因为可能蒙古小伙儿，你会跟他说：“哎，宗纬。”他说：“哦，小军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宗纬。” 哎，对对对，台湾腔，台湾腔 吗？ 就这样。嗯，因为、那个、 杨宗纬说话特别温柔。 哎，很温柔。然后我如果这个在屏幕手机屏幕前还有这个广播前的朋友，如果你们喜欢杨宗纬，我可以给你们爆一个料。 哎， 因为杨宗纬 想听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秘密，不要激动啊。 嗯， 就是因为我跟他很近距离的聊过天，然后也那个。 一起交流， 哎，见过他， 演出过， 哎，然后是一个很谦逊、很和蔼， 是， 哎，这么一个人，真的特别的棒，而且呢，他就是一点都没有那个架子， 明星， 哎，对，像朋友一样，哎，他选择你之后，然后我们当时在下面，因为节目组在准备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宗纬哥你好，他说，哎，你好你好，我说，哎呦，喜欢你很久了，在。之前那个台湾超级星光大道， 对， 我就有关注你 的时候， 哎，刚还没出道那个时候 参加比赛， 哎，对对对， 出道之前 他跟萧敬腾的那场 battle， 哎，对对对，我说当时我很喜欢你，到现在为止都会听你的歌， 我是听着你的歌长的。 那你有跟杨宗纬说，宗纬哥你是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我是星光大道出来的， 哎，我有跟他说， 那很有缘分。 对啊，我说那在这边呢有一个叫星光大道，哎，你那个叫超级星光大道，我们都是从这个上面来的， 只不过你比我更光鲜。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你也很棒，你很棒， 对，你很棒， 很温柔。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哎，很高兴能够和你在一起唱歌，然后呢，哎，也很高兴见到你，是吧？哎，特别的激动，特别开心。我说希望您多多给我指正。他说啊，没有没有，其实你唱你也很棒啊，只是我希望 你学的他真的超像， 就那个吐字还有那个特别温柔， 台湾腔就是台湾腔，本来台湾腔就很嗲嗲的，就很温柔嘛， 你也很棒。然后呢？哎， 然后呢，我就他就给我提一些建议。他说啊，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在尾音部分稍微再收一点，再弱一点啊，会更好一些。但总体来说啊，气息 怎么有种那个费玉清老师的感觉？ 就是刚刚听完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突然变成尾音部分要收一点， 好冷， 超级模仿秀。反正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特别棒的，老师 也 好，哎，对对对， 特别的记忆， 是是是啊。 其实今天呢，贾君还要给我们再推荐一首自己平常喜欢的通俗的歌曲。其实这个歌手我觉得跟杨宗纬的路子也偏差不多，但他可能要更加外放一点。这就是关喆，这首歌曲也是非实力派歌手不敢挑战的。 是的，是的。 想你的 夜，哇，太棒了。 是这首歌曲自己也是经常唱吗？ 是的，是的。这首歌，因为我是一个一嗨了一唱嗨就无边无尽的人。然后就是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聊，然后我说大家在聊一个歌手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歌手，我觉得自己理解啊，我觉得一开始我们都是在模仿， 是， 然后再过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感觉去演 唱， 唱 出自己的风格， 唱出自己的心，然后把别人的歌用自己的感情去唱，就像想你的夜我总唱，然后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我脑子里很丰富啊，各种画面在不停的闪不停的过啊，然后我就把它唱得很飘，就尤其到后面的时候，然后我就啊很激情澎湃的去把它改了，然后给大家用哇舒服，就很震撼的感觉， 哎，很够瘾，很够瘾， 昨天真的有打动我， 是是是， 昨天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哎，是， 是雨天， 如果爱可以出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 让大家听到过的，就是昨天范甲军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就献唱过的《想你的夜》，今天是关喆自己的版本。 是， 其实两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就是不同的歌手诠释同一首歌曲的时候，也会带入自己不同的理解。 对，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甲军要为我们演唱，我同样也非常期待。因为这是戴荃的《悟空》， 难度非常高。 对，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呢，我觉得能够超越原唱的真的是寥寥。他把这首歌曲写进自己的骨子里了，所以接下来甲军你要送上。那这一首《悟空》选择的理由是， 悟空，我觉得是近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好歌曲，出来 打动你的， 哎，对对对，我觉得，尤其看了那个动画片之后，我觉得也是蛮 大圣归来， 哎，大圣归来，然后蛮励志的，所以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这首歌， 是， 所以今天就带这首歌送给大家。 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在暑假的时候都一起看《西游记》的， 哎， 那现在呢，来范甲军诠释一下他心目中的大圣悟空。 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一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成佳节，尘缘散去不分明难断。 尾音部分说得很好哦， 很有层次哦。 是给大家开个小玩笑哈。现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呢，朱小姐发来了好听，还有 YY 执着以及苦海微压清风都是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以及666，也感谢大家，大家都是被贾军的这个声音所征服了。 是， 刚刚呢也有一位好朋友真的发来，他说哇，你们这个太嗨了，我简直刚刚差点追尾，应该是听到那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那一部分哈。确实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不过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贾军要带来的是有故事的好同学的曲目，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会送上怎样的一首歌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范贾军已经一连献唱了2-3首歌曲了哈，包括有一首其实是也有演绎一点的，虽然说是推荐给大家的自己的私藏曲目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他有故事的歌，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 嗯， 这首歌就是萧敬腾版的新不了， 也很适合哭啊。 你刚刚唱完杨宗纬，现在又唱萧敬腾，而且刚刚我们有问到过哈，就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当时杨宗纬跟萧敬腾 battle 的那一段， 嗯， 其实两个人就是一起演唱了同一个版本的《新不了情》。 是， 所以你今天选择萧敬腾版的是对杨宗纬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没有没有，宗纬哥，如果你听到的话，千万不要介意啊，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是喜欢你那个版本的啊。 没有关系啦，我不介意的啦，但是我知道我的那个伴奏在网上没有，传的不是很广。 对对，就是对对对。说得很对哈，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来祭奠我曾经的青春吧，我觉得就像回忆过去，痛苦的 相 思忘 不 了。然后曾经在北漂也好，然后在别的地方去做厂也好，真的是一段很辛苦的 经历。 嗯， 然后我觉得把它总结成一段感情，就是个人的人生感情啊、自己和自己谈了场恋爱啊、虽然前面那个、虽然前面 浪漫的说法 是是是，然后虽然前面虽然很痛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真的是 很难忘的， 对，很让我很难忘，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送给自己， 是 话不多说，送给自己，心不了情。 哎，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范甲军带来的自己有故事的歌。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不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要，今夜的你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也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爱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这份深情，这份深情忘不了、哦、回忆不去，痛苦的相思忘不掉，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想打断，真的非常好听的一首《心不了情》，而且大家其实在这首歌曲的后半部分包括副歌的时候有听到贾君自己特别别出心裁的一些改编， 是 虽然说这首歌曲听到过无数遍了，但好像是第一遍一样听一样，感受到了你跟音乐的那一场恋爱，以及你们当中的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甜甜蜜蜜以及曲折坎坷。 谢谢，是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贾君的音乐分享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呢挑战新歌声的舞台永远向你打开，你随时可以再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自己的好音乐。也非常的感谢贾君，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想要特别送给你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因为也希望你像永远25岁的谭校长一样，永远保持对于音乐的热血和激情。 谢谢。 好的，谢谢贾君，也谢谢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正在唱吧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延时18点和您在这里相约，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我是你爸爸。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